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入线，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你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里这一笔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会反转，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路线，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有点看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我还是爱你的， 是张宇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99年的专辑《雨一直下》当中。大女人其实通常指的是那种性格非常的强悍，有超出普通女性性格优点的女人。大女人通常有一些一点点的女权主义思想，因为最简单的解释起来，其实大女人就算是一种非常独立非常成熟的女人，与大男人一样，一般比较强势，就像我们说的大男子主义。他们往往不喜欢斤斤计较，也不喜欢传播一些家长里短啊，不喜欢论人是非，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学习，用来做自己的事业，性格顽强而且有主见有远见，豁达大度精明干练。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许美静，远方。 再会吧我的爱人，爱有多深，让我们如今还是难舍难分，有太多动人的歌，太美的梦，陪我们曾经相爱黎明黄昏，外面是辽阔天空，温暖和风，和许多等着你去实现的梦，请带着爱过的心，我的祝福，从今后不再思念，不再回首，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离开这令人伤心的过往，这世界不管对错，真假难分，我们却曾经爱得那么认真，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带着令人迷惑的过往，一直到海枯石烂，烟消云散，再重新相爱到地久天长。

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对你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 照在你的脸上，为什么不见你笑容？眼睛里流泪痕，为什么？为什么把忧伤放心里？淡淡愁让它过去，淡淡哀伤不要再想，明天从新开始，新的希望。照在你的脸上，为什么不沾你笑眉？为什么请流泪？为什么？为什么满心悲伤？淡淡愁让它过去，淡淡哀伤不要再想，明天从新开始，新的希望。

醉心想都好，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论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看透了冷眼，心总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星山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续往还，令我饱经醉心尚多憾，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投入的眼，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咁孤单一人，无声的感叹，无尽冷漠冷冰以为流露间，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你压抑，让你发觉自己是幻影。 每一

the right time to roll with me. To your heart, pretty baby, is it aching with some nameless need?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and you can't put your finger on it? Right then, roll to me. And I don't think I have ever seen a soul so in despair. So if you want to talk the night through, guess who? When the engines start and it won't stop raining, it's the right time to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And I don't think I have ever seen a soul so in despair. So if you want to talk the night through, guess who? The right time to roll to me. The right time to roll to me. The right time to roll to me. 默默忍耐的力量。 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成、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我的天空寻